月27号星期三嘅骚动音乐 啊，系啦，咁啊提提大家啦，我哋今日6:30啊将会有呢一个奔波 back to back 嘅环节嘅，继续同大家玩下游戏啦，继续有我同波成咧歌接歌咁样咧就挑战对方啊个应变嘅能力啦， 系，所以就会听到今日小明又会发生啲咩事咧， 耶，冇错，6:30就会听到， 就会听到噶啦，会唔会小明何中秋咧咁？ O、okay, K， 喂，你呢个题开得好好，等我一阵间即刻谂一谂。 或者小明食月饼咧，睇会唔会又食到十月啦？好似头先三成云嗰个手放之神最惨啊，就系食月饼食到十月。 哦，哇，唔系讲起呢样嘢咧， 食到 Halloween， 我喺度数紧屋企嗰啲月饼都堆积紧啊， 所以我都冇特别买月饼啊，亦都冇乜收月饼啊。 我系冇已经避开买啊，但系仍然会收到啊。咁然后我听到一个最有趣嘅，唔系啊，即系啲屋企人总会系，即系尤其啲长辈总系买月饼噶嘛，嗰时嗰节。我听到一个好有趣嘅故仔，就系咧有一个即系网上面睇嘅故事啊，就系啲朋友仔咧，佢甚至几多年前。前送了一盒月饼俾佢嘅亲戚，跟住过咗几年，经咗五手之后咧，嗰盒月饼收翻，去翻自己手上。 就好似啲人讲话咧，嗰啲咩啊，社交圈子咧，唔知几多个圈之外，第五个人咧就一定会 揾到啦， 揾一个你识嘅人咯。 冇错， 就好似呢啲饼一样。 系啊，即系过五浸，总会系可以翻到去。 过完五关，斩完六将之后，兜个圈翻嚟啊， 总系翻到嚟嘅咁样。 我想讲，即系题外话，讲起呢啲掉完出去之后翻翻嚟咧，我试过有一年咧，农历新年 送礼波啊，系咪？ 唔系农历新年唔系送礼，我即系大家新年或者过时过节都会叫做 send 一啲祝贺嘅 message 出嚟。 OK， 咁而家人大咗就懒啦，即系我觉得有 send 就已经系一种表示啦。 系、哦、啊，啱啱出嚟做嘢嗰几年咧，我就好勤力嘅，即系所有人都会 send 嘅。 有啲好有心嘅，虽然你知道佢都系 copy and paste 就例如用啲符号砌到好似棵圣诞树咁样，就哇好有心思啦。 好长 系啦，跟住有啲人就好中意 send 自己啲仔女出嚟啦，或者 send 自己啲猫猫狗狗啦， 甚至乎整埋 sticker 啦。 系啦，其实你都可以照 copy and paste， 冇人知个仔。你边个啦？可能鬼知嗰只狗系咪我只狗咩？咁啊，照用啦，可以。咁跟住嗰一年，我记得好似系蛇年啊。 OK， 因为有一个动物有关嘅故事系蛇同大笨象嘅故仔喺动物园里面发生嘅，咁唔方便喺度讲晒成个故仔啊。咁我就醒起呢个故仔之后咧，嗰阵时我就好有心咁样样咧，将嗰个故仔咧。寫咗出嚟睇幾好笑嘅故仔，咁就祝大家蛇年快樂。咁我就親手打咗個故仔出嚟。 OK， 然之後隔咗唔知你都係當大年初一 send 出去啦 ，send 俾啲 friend 啦。跟住隔咗唔知幾個鐘定係點樣樣咧，我收翻自己個 message。你知道有人將你一個原創嘅唔係故事，但原創嘅 message send 出去，然後 forward 之後翻翻嚟自己度，好有成功感啊！當年 即係嗰啲咧，唔知點解自己係同啲朋友喺嗰啲group 入邊發生嘅笑料咧，即係不停咁樣 send 咗出公海之後，再喺個公海度傳翻嚟自己身上嘅一個感覺係咁咯。 係啊，就係咁咯，冇啊。讲完啦，呢个题我 所有嘢啊，都系会翻翻嚟嘅， 会兜翻个圈翻嚟嘅， 兜个圈翻翻。 系啊，今日想讲呢一样咧，就系因为之前都有同啲年轻嘅学生咪话即系交流。 你唔好强调年轻啦， 都系嘅。 我哋 咪学生都有分唔同年纪噶嘛。 系，唔系我嘅意思系，你咁强调年轻嘅交流，我觉得自己好唔年轻啫。 你要承认自己。你知唔知人係要承認自己？ 係 啊，你都唔細啦， 年輕嘅學生點啊？ 係啦，唔係咁跟住講開即係佢都話聽電台，因為咧佢話好中意聽一啲歌手訪問嘅，因為佢會覺得就係、是聽一首歌嘅時候加埋嗰一啲好似導讀咁樣，聽完個訪問會知道裏面用咗啲咩心思啊，或者個靈感嚟自於啲乜嘢？有陣時係可能背後嘅故仔係詳盡過，淨係睇文案或者 MV 下面嘅一啲介紹咁樣樣啦。 當然， 咁即係。可能有一啲人無論聽歌定係睇啲影視嘢，你都會好鍾意即係追呢一啲叫做 彩蛋嘢， 彩蛋嘢或者一個背後嘅訪問咁樣啦。咁最近都睇咗一個訪問呢，咁但係就唔喺即係音樂相關啦，喺另一個範疇，就係喺動畫嘅一啲幕後嘅訪問。 呢個係你第二強嘅範疇嚟喎， 又唔好咁講啦，第二鍾意啦，因為最近呢為咗迎接嚟緊11月呢個《進擊的巨人》嘅真正完結嘅關係呢，咁所以就追返曬啦，都追得七七八八啦。 OK， 係啦，咁但係呢嗰一個訪問呢 佢讲緊啲咩呢，就係讲两个漫画家嘅对谈、哦。一个呢就方川文，即係钢之炼金术师嘅作者。即係画家啦，漫画家啦。另一位就係即係简山创。 哦，就係进击的 脚。进击的脚。即係佢哋讲即係大家有机会对谈。即係去讲下大家睇大家嘅作品啊、嗯、例如讲下自己一啲对于可能嗰个作品里面嘅灵感系边度嚟嘅呢咁、嗯、即係譬如《进击的脚》里面其实都牵涉到一啲叫战争史嘅嘢啦，咁跟住可能都会即係会讲到呢一样，或者个立体机动装置究竟系点样嚟嘅呢，究竟睇咗啲乜嘢令到佢觉得哇好正呢咁。我记得佢讲话好似睇咗小飞侠嗰套作品裏面嘅一啲機械道具， okay. 令到佢有咗一個咁樣嘅，啊唔係，sorry，洛克人啊，係啊， oh. 玩一個洛克人嘅遊戲，就話可以將壞咗嘅吸塵機改造成武器，佢好中意呢個系統， okay. 所以咧就將呢一個概念機械呢啲機關咧就將佢改良咗，慢慢變成咗即係立體機動裝置嘅靈感咁樣啦， 係係係 即係有呢一種嘅，即係仲有另一個突然間跳起諗起就係、是海賊王嘅。路飞喺动画里边，咁佢有五档噶嘛？咁去、 啊、 到五档嘅时候，即系全世界都知啦，咁所以都唔系剧透啦。咁但系咧，佢嘅演绎嘅方法特别喺动画里边，因为最近都好多人会 mention， 就系佢个风格突然之间好跳，跳到系成个世界好似变咗卡通嘅世界。虽然本身佢动画都 系 一个卡通世界，但系佢都系想做紧一个真实嘅世界观啊嘛。就 系 话路飞有咗嗰个橡胶果实，令到成个世界可以扭曲啊。例如佢喺个。譬如你喺份陆地嗰度跑步嘅时候咧，就好似咧嗰个陆地会卷起咗嗰种。以前你细个睇， 即系突然啲嘢，所有嘢卡通化。 例如你以前睇《哔哔鸟》啊，《Tom and Jerry》啊，嗰啲系啦，嗰啲角色之间互相整蛊嘅时候咧，有啲超现实嘅一啲扭曲噶嘛。原来尾田荣一郎佢将呢个角色嘅设计啦，睇一啲访问讲就系佢嘅 inspiration 或者呢种能力等等咧，个概念就嚟自于 Tom and Jerry 嘅。 哦， 所以佢就喺呢一个角色呢、這个空间突然之间个通跳得好远。 嗯， 系啦，呢个就系佢嗰个灵感啦。 OK OK， 系啦，即系啱，系啊，即系啱啱你讲起 啲 灵感， 這個、我真系唔知。 我都系就奇怪，点解突然之间呢一段跳通跳得咁犀利咧？系啦，即系你就有一个原因喺里边咁解。咁然之后咧，但系好啦，翻去简山创老师同埋即系方川文老师讲个里边其中一个 point 咧，我觉得即感受深咧，就系佢讲话点样去描写一个角色嘅死亡 啊， 即系喺头先讲嘅作品里边都会有角色嘅死亡啦。咁佢哋话系大家都有个好似共同嘅谂法，佢就系去写一个角色嘅死亡咧，其实就系点样铺排嗰个 concept， 就好似帮佢搞一场葬礼咁，即系佢死嘅时候点样用最风光嘅方式去。 令佢 系啦， 消失喺呢个 系啦，喺呢个作品里边消失咁，即系原来系用一个葬礼嘅 concept 去处理咯。 呢、哦這个系阿方川文讲嘅， 阿简山创老师讲，系啦，系啦，系啦。咁但系其实方川文老师都好 agree 呢一件事咯，即系佢哋会讲，即系呢个角色佢嘅存在佢嘅意思啦，即系你点样处理佢嘅离开系。即係當然唔係每一個角色都能夠風光大狀啦，所謂，但係有一啲嘅角色佢都盡可能希望每一個人都會有一個 highlight， 即係喺佢離開喺個故事離開之前，會唔會可以即係一個鋪墊話俾你聽，究竟哦佢發生咗啲咩，佢嘅人生嘅 flashback 咁樣咧，係啦，即係因為有一啲場口的確係喺動畫裏面啦，漫畫我就冇睇啦，喺《進擊的巨人》咁，有啲角色臨離開之前。佢嗰個描寫係會覺得哇， 再仔細啲， 會仔細一啲啦，甚至乎可能有一啲嘅場合係有兩個角色咧一齊要離開嘅，而佢哋兩個可能係個身份好相同，只不過係存在於兩個立場，但係同樣嘅身份，即係簡單嚟講就兩個教官，不過教緊唔同嘅人出嚟，教出嚟嘅人就係要互相對打，第一個場合之下。两个阵营敌对嘅教官身处同一空间，然之后大家临离开之前就一个对谈咯，喺个动画里边，同埋即系嗰种最即系戚住嘅就系你知佢立场对立啦，你战争系一件咁嘅事，你话啱同错真系好难讲啦。但系最尾佢会问对方你叫咩名，然后对方问翻你叫咩名，然之后先至去进行嗰、那个可能爆炸咁样。 所以咧，我觉得其实近年一啲好多唔同嘅作品都好咧，佢描写就算系反派嘅角色咧，佢都会尽量去俾多少少嗰个角色嘅延伸你咧，令你明白嗰个角色本身嘅一啲性格啦，佢嘅成长背景啦，点解佢嘅行事风格会有咁嘅动机，令你。 對呢個角色產生咗一定程度嘅感情啦，或者可能係有少少嘅一個叫做認同感，或者可能哦誒，雖然佢係一個反派，但原來佢都唔係誒我哋諗得咁壞嘅咁。咁通常咧喺呢一個描寫底下嘅一啲角色咧，佢立體之餘咧，其實真係大家會係喜歡呢個角色多咗嘅，即係你會發現。近年即可能打个譬如啊，以前一啲旧作品可能龙珠咁样先算啦，佢好简单嘅嘛，正派就係正派角色、嗯、反派就係反派角色，佢係一个飘啊，佢係一个纯粹嘅正义同埋飘啊 evil 纯粹嘅邪恶嘅角色，係冇乜原因嘅，其实有好多时候。咁但係去到近年嘅作品呢，会觉得啊呢啲角色嘅情绪係複雜咗啦，一啲唔好嘅标签摆落一个角色度，你諗返转头啊，原来又唔係样样嘢我哋睇得咁坏㗎喎，咁 係呀，即係佢可以即係奸角被所谓塑造成为嘅奸角，其实你听完佢嗰个背后嘅理念嘅时候，你又觉得佢又冇佢嗰个即点讲，佢又有佢嘅原因，即最近啲 Thanos 咁样就话所谓嘅大坏蛋，佢要即消灭成个宇宙一半，但佢因为人口膨胀得太犀利，资源唔够嘅时候，佢想用一个咁嘅方法，咁你又觉得你又有你解释到嘅地方嘅喎，咁样系啦，所以呢个系我觉得呢个系呢啲作品得意嘅地方咯，咁所以冇话即无论呢啲影视啊或者歌都系咧，即佢交代咗呢啲背景佢嘅灵感嘅时候。就翻返一開始講咯，你就會了解多咗究竟個諗法係點。喺你賞識嗰個作品嘅時候咧，又好似多咗一陣意義喺度啦。嗱，佢呢一首歌咧，佢嘅 MV 一嚟嘅第一幕，亦都有一個棺材喺度，比喻住生死嘅循環。呢首歌， 一切未來沒有了，世事從來無法意料。而人越大越弱小，生活越无聊，无憾是咒诅，遗憾是祝福，太多开始了，太多需要结束了，我想一了百了，度月亮来银河游，像眼睛张开至破晓，我想一了百了，落地狱陪望豪华泥蓬杯，喝着别忘掉，为抱紧生命便放开心存，期望都不要了，要世界亦换掉，换最初的灵魂不渺小，为美好生命呼叫，人类于这生都呼叫，过去的都过去了，在路上谁回头，怎呼吸北风吹，前尘在雪在飘，我想一了百了，踏月亮来银河游，像眼睛张开至破晓，我想一了百了，落地狱盼望豪华泥蓬杯，喝着别忘掉，为抱紧生命便放开生存，期望都不要了，要世界亦换掉，换最初的灵魂不渺小，为美好生命呼叫，人类于出生时必须呼叫，未过谁回头，深呼吸北风吹，前尘着雪在飘在摇，从今天不飘摇，谁管心中两感心不渺小，我想一了百了，踏月亮来银河游，像眼睛发现谁重要，未了都要算了，受的漂亮被忘掉，为美好生命呼叫，人类于出生时必须呼叫，未过的都要过了，再无信谁回头，深呼吸北风吹，前尘着雪再飘， 唔單止喺意思上有講到嗰種循環，喺聲音上面會聽到喺 intro outro 都會有一個敲鐘聲嘅。聽過有泳兒嘅派台作品啊，今日叫做一了百了。先聽一節五點半嘅新聞報導。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下午五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首个香港夜缤纷夜市活动海滨游艺坊，下午起一连六日在湾仔海滨水上运动及康乐主题区举行，设有大约90个摊位，提供街头小吃、饮品、音乐和画廊等活动。维港海上发展有限公司行政总裁麦仲威表示，场地原本属休憩用途，需要将电力供应升级，应付餐饮需求。昨日已经完成搭建相关设备，但是旁边的地盘误将电路中断，今日下午要重新接驳。他又说早前收到部分档主反映电力方面的问题，冷藏食物可能会变坏，大会已经随即安排制冰公司运送冰粒到场，希望可以先顶住几个小时。24小时照顾者支援专线182-183昨日起运作，至今早共接到超过400宗来电。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社交专页表示，上午到专线中心视察运作，社署委聘东华三院营办专线，共设30条线，均由专业社工接听。不少来电者主要是查询服务，社工亦都为部分照顾者提供情绪支援。他又说专线社工会即时评估照顾者的状况和需要，提供所需资讯，转介和配对合适的社区支援服务。如经评估后有紧急需要的个案，会立刻出动提供外展探访。警方在本月22日起展开为期两周的行动，打击涉及公共服务车辆违规行为及涉为非法载客取酬的白牌车。在行动中拘捕9男1女，涉嫌滥收车资、拒载及非法驾驶汽车、作出租或载客取酬用途等。警方表示，今年头8个月就的士滥收车资及拒载等投诉有超过2700宗，比2019年即是疫情前的全年大约2300宗上升 18%。而近期的违法行为亦都引起公众广泛关注，警方在全港不同地点乔装乘客放蛇，并且发出17张传票，拘捕3名男子涉嫌滥收车资、拒载及未有正确展示的士司机证等。美国国土安全部以涉及强迫劳动为由，将3间中国企业列入禁止进口的实体清单，中方坚决反对，将采取坚决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中方已经多次表明，所谓新疆存在强迫劳动，完全是反华势力为抹黑中国炮制的世纪谎言，与新疆各族人民各项权益得到接受保障的事实完全相反。美方以谎言为依据，实施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将中国实体列入制裁清单，扩大对中国企业的打压，实质是破坏新疆繁荣稳定，压制中国发展，破坏国际贸易规则和市场秩序。汪文斌敦促美方立即停止污蔑抹黑中国，停止打压打住人权幌子干涉中国内政。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今晚天色良好，明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7-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展望中秋节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周末及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但仍然有一两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又话 N 先提翻你，启德隧道往观塘方向管道内咧，慢线系有交通意外，咁现时龙尾去到东九龙走廊近住新楼街，而龙翔道往荃湾方向转上狮子山隧道之路嘅坏车咧，都系未离场噶，唯一行车线需要封闭，车龙而家系好长噶，去到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伟业街近上怡道，同埋新清水湾道近住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咁市民请考虑改用其他道路或者是公共交通工具。另外较早前龙翔道往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龙尾有待消散去到风力楼。还有太子道东往观塘方向近景泰街慢线是有坏车，龙尾去到界限街近住白雀街。另外薄扶林道往香港仔方向近住玛丽医院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都是继续封闭，龙尾去到启明寺。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内。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系车多，东隧去九龙东行嘅龙尾去到东港中心，大老山隧道往沙田方向嘅车龙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到兆辉台；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方向，龙尾到佛光街桥底；亚皆老街往大角咀近洗衣街慢车，龙尾到怡安阁；太子道西天桥往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车多，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御港湾；窝打路道往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去到公主道近创资中学；新界区大埔公路往上水方向近新城市广场系车多繁忙，而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的车龙去到友爱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我叫有建树啊，贴住我呢个 Trim Up Feel 字嘅铺头，就代表系社会企业啦。社企提供多元化产品同服务，致力贡献社会。他们自负盈亏，持续发展，还为弱势社群提供工作机会，建立共融和谐的社区。想知 Trim Up 标志的详情，请浏览 sehk.gov.hk。 社企有建树，你我都支持。 国剧830，袁伟大院， 胡歌、吴越、刘涛、万善领衔主演。 劇中展现大中国大地之上最基层的干部，虽普通但不凡，亦赞扬了新时期党员干部的砥砺奋进和党性修养，饱含人民关怀和价值思考。 国剧830院委大院，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31凌晨12:00精彩重温。 因为我以前有一些很好的朋友，由细叔到大，因为我同我前夫离婚，我成班朋友冇晒，但我好感恩我而家仲识到佢哋另一班朋友，因为我有佢哋支持住我，撑住我咯，即系我呢样系我好开心嘅。 Hello， 大家好，我系颜千文，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星期日2:00-4:00，香港电台第二台，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你记得吗？ 到底你想点？我付出了咁多，得翻啲乜嘢啊？ 当年你有冇追过节目《青春交响曲》嘅广播剧《无可奉告》？何嘉丽嘅歌声，郑丹瑞嘅旁白，有冇勾起你嘅回忆？ 这是你爱的控诉，还是爱的最痛？ 逢星期二晚上9:00-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音乐情人郑子成同你回味公共广播95年我们的歌。 唱着我的退后 Turn on the radio 打开我的天空把我心里的烦恼全部一扫而空 So don't 让我随着拍子节奏唱着我的退后 Turn on the radio 打开我的天空把我心里的烦恼全部一扫而空 Yeah yeah yeah 芬神，你而家放长假啦，有咩计划啊？ 其实咧，我真系好想趁住呢啲短短地嘅 weekend 假期咧，去一个好短嘅快闪旅行啊！即使自己一个都好啦。 你话过要伴我读粤国，你话过要共我学探过，人在法国先知险阻太多。努力过最后也难如初，你话再无法带幸福给我，抬望铁塔阴影竟掩盖我，从前梦游的花都此刻变了负荷，问那些盲誓发过真可保障什么，在马克区那个住处从此深锁，没有你大香槟与我私奔，何来浪漫巴黎，每日坐咖啡室刹那显得不似实际，我们离家去的梦已给摧毁，既然失在巴黎，你离开了，难道还留下半枯萎？就当花岛的梦，浪尽花岛的泥，好好办丧礼。哦，火一烧成雾远，顷刻碎翳，凡灯彩蜡不见得可以美一世。有你大香槟与我私奔，何来浪漫巴黎，每日坐咖啡室刹那显得不似实际，我们离家取的梦已给摧毁，既然失约为何发誓，没有你困境中与我相依，如何活在巴黎？你离开了，难道还留下半枯萎？没有正得坚毅，莫离爱惜真迷，争守后一世。 你知啊，呢啲短 trip 咧，好多时候都好容易俾人甩底噶嘛。大家个时间又难夹，想去嘅地方又唔同。咁倒不如照顾下自己啊。 飞一下自我。 暑假车变卦，我乐意对话，老实放了假，有神水种花，不会减，就会分。阿亮下晦气，退散两站就，气调两就态度照旧，我自带着气氛，杀球锻炼信心，来一球一球进。新章节来到吗？新挑战来两打，比扣杀队友们两怕，湿到了落得笨餐，不顾方向跟我想法进争。Oh baby, I'm just fine。打好泛滥领带，高太乐然太怪，中间自成气派，人人在变紧，怎能去猜？虔诚达至最佳，在这么宽松之后，要学会振作。剪手心，听雨就，关键我要闭气，怕贵气先流走。起调两袖，态度接旧，我自带着狂音，拼命也是贵官，我穿着三年用。新章节来到吗？新挑战来两打，比较杀队友们两怕，湿透了还斗快午餐，不顾风向，只记得个最啱。Oh baby, I'm just fine。打好泛蓝靓态，煲汤凉然太贵，松紧自成气派，人人在变更，怎能去猜？浮沉让我进阶。 讲起呢，以前做学生嘅时候呢，每年都会觉得啊，呢啲假期不如去个旅行啊。不过好多时候一年拖一年，总会有啲原因去唔成。结果出到嚟做嘢，你会发现 二三月尚有需要运， 总会有啲嘢係摆唔低嘅。 六七月快一点靠近， 所以最后你都係会留咗喺自己屋企。 月更高的气温使我心内渐沸腾，九点钟午餐倒杯冰水，一点翻瞓睡意未退，三点洗澡至得食风里，总之反转所有时序。窗边飘落小雨点，细雨碎花，一天一地。Thank you. 系咯，每年都会同自己讲出年啦，出年啦，出年有得唞下噶啦，然后一年又拖一年，系咪个人争紧啲决心呢？定系争紧人哋俾一啲推动力你先有可以飞嘅机会呢？成日咧，以前睇广告都有一句嘅，放松啲啦，香港人。喺一个咩时段先舍得俾自己个大脑休息一下？ 我始终追赶，每次碰碰，每次有些不快，宁愿不稀罕，赞美太假，真想变态。全新的标准，我要去玩，放纵我的古怪，难道要更乖？是别去猜，随心的姿态摇摆，迷路最快乐，哪里也可流浪。诚实对话，宁静美学，呼吸释放，随便去吧，期待盼望，到心中不得不跑冰转真跑海边，见再告别匆忙。Fly baby, tell me what you want. Rita、Kira Chan 同埋楊彤最新拍檔作品有《Fly Baby》。新闻之前听有陈柏宇《日常事故剧场》。 一介声音像荷尔，混沌或是音乐。

青春放肆，很多低姿冲走到为你。收你的信一个积分，听你解说练再坚忍，可能身不动都不亲。我的强穿上所有剔透的裙，身我所有动动基因，可能身最大的掌心影响。找我所有恋爱精神，不怕所有地裂天分，可能身带着金光，身就不滚，吸引所有超脱的人，吸引所有浪漫气人，可能身世上的奖金是应得。 听过 Paula featuring Cold Boy 嘅 Last Sun 啊，跟住来呢首都系近期几中意 feature 作品。 You try to lure me in this game, but it's just house of cards. Try to earn me, but you can't afford it. Don't know you're kidding, girl, and say you know it all. Wow. Girl, you say you know it all. Girl, you say you know it all. Wow. Cause all these pictures that you painted, they all faded. And all the words you say don't go. 黄思安佢呢首 Mind Game。虽然成日话唔好嘥时间喺啲唔理你嘅人身上，但系到夜阑人静嘅时候，你又点会唔想佢打俾你呢？ Call me late at night. I'ma make it feel right. Baby, you can call me if you want to. Shawty, I can be the one that you can run to. Call me late at night. Call me late at night. I'ma make it feel right, girl. Late at night. Come on, late at night, girl. I 但爱上你的脸，但你未带雨曲线，只想靠近耳边。Girl, where the pain was talking， 被你暗示，令你猜想你 ，Tell me you want more。自我有多一大心急，想知你懂得吗？心跳呼吸，难得这次会认真。Is that lucky? You know I wanna touch you。You know， 想要急速降温。眼谁能将呢般璀璨浮过？太梦幻吧，这感觉。Yeah， 但他竟已有了你，这一刻竟往那边走。Yeah， 你知我会比他懂你，你知我会更捉紧你，你知我爱但你不讲理。Yeah，can be the one that you can run to. Call me late at night. I'ma make it feel right. Baby, you can call me if you want to. Shawty, I can be the one that you can run to. Call me late at night. Call me late at night. I'ma make it feel right, girl. Call me late at night. Call me late at night, girl. Oh yeah, oh yeah, yeah. Oh yeah, yeah. Oh yeah, oh yeah. 听日 N 身边嘅派台歌，Call me late at night。 等到九四点八，不如开始放松一下， 听下歌手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Fast my baby chorus， 又要击中你，听到 breath， 心里翻滚一下，只想起你。 人唔一定系打交嘅。 如果我是个超人，我要飞到云中，陪着你并肩天际。怪兽若为攻，也并未要动。患难里的狂想曲，将挖满数空，抱你亦轻松。全因有你，学懂怎么停空。应该日后点空。 歌词入面讲想做超人是因为想守护家人。CY话这首歌充满着亲情的爱，同时亦都有一份面对着时光、沟通等等的无奈。 共你失散在人潮中，无常中，从此相信有平衡时空。 作曲编曲监制唐兴峰，填词方浩权。 如果我是个超人，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如果我是超人》，CY 陈宗泽。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警方就柯士甸道西地盘的致命工业意外拘捕一名62岁判头，指他涉嫌违反职安健条例，正被扣查。据了解，被捕者是分判商审视创建的负责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不排除稍后以误杀等其他罪名拘捕。警方说，两名死者原本应该在进入管道大约10米施工，但是发现他们的位置相距过百米，暂时未知原因，目前仍需时搜证。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结束欧洲访问行程，下午返抵本港，首次回应虚拟资产交易平台 JPEX 涉嫌诈骗案件。陈茂波说，注意到证监会行政总裁梁凤仪本周一的公布，从今次事件可以提醒大家，是一些无牌虚拟资产交易所进行交易的风险。特区政府知道区块链技术金融创新是大势所趋，但同时亦一定要将第三代互联网相关业务纳入合适监管，对于怀疑违法行为必定严厉打击，同时将他们纳入合适框架监管，希望让其行业能够负责任持续地发展，这个是当局的政策取向。警方就案件至今收到2392宗举报，联络超过300人，涉款近15亿元，至今拘捕12人，检获800万现金，冻结超过7700万资产，包括物业及加密货币。首个香港夜缤纷夜市活动今日起一连六日在湾仔海滨举行，设有大约90个摊位。游档主话，大会由寻日至开档前一小时仍未有电力供应，令到准备工作延迟，又批评安排仓促混乱。活动负责人话，寻日已经完成搭建电力设备，但旁边地盘误将电路中断，今日下午重新接驳，亦会为档主提供冰粒，避免食材变坏。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今晚天色良好，听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冬至东北风。展望中秋节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周末及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但仍有一两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跟住景泰街慢线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不过咧，一带仍然系相当挤塞噶。龙尾分别去到界限街近书院道、亚街老街近窝打路道。另外，薄扶林道去香港仔方向近玛丽医院嘅意外都已经处理好，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百德新。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家沿住七咸道北同埋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仲有观塘绕道去大老山隧道方向都系相当之繁忙噶，车龙汇集咗咧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的龙尾就排到渡船街天桥近碧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西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车龙排到沙福道，后些小窝打老道去沙田近律伦街的车龙去到公主道近创之中学，龙翔道西行和上西隧的龙尾去到观塘道近开源道，伟业街近常月道，新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的车龙过了顺利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大麻系毒品，2023年2月1日起，大麻二分即系 CBD 都已按照法例被列为毒品。 未经许可在香港拥有或买卖 CBD 产品即属违法，大家都千祈不要由外地带任何 CBD 产品回香港。贩运或售卖 CBD 产品最高刑罚是罚款500万元和终身监禁。想禁毒处 CBD 网页了解更多。 CBD 不啱我，一起企硬不剔嘢。 因为梦想，热血少年在冰球场上成为战友。因为梦想，即使折风沐雨，热血少年在冰球场上依然一往无前。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冰球少年朱正廷、白树锐不可挡。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0，港台电视31。 知识。Hello， 我见好多桌面电脑都有采用彩色灯光效果控制嘅 RGB 组件，有底板、散热线、记忆体等等。不过咧，要控制呢啲灯光颜色亮度啊，系要下载专属嘅应用程式噶。 严威，依家有个操作系统咧，可以将唔同嘅 RGB 组件咧放喺设定入边，俾使用者统一控制噶。咁样会唔会方便啲啊？ 逢星期六朝早6:00-9:00， 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健威， 知识会社， 每周长知识。 一阶声音像开耳，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使用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作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再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我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波骚动音乐，哦哦哦哦哦，直接感觉。 继续翻到嚟骚动音乐咧，今日喺6:30打后呢一个小时啊吓，咁我哋就会有呢个奔波 back to 冇小时啊，半小时咋？ 系半小时系啦，做乜系咁嚟啫？你系咪好赶住输啫？ 因为开麦前问我准备好未啊嘛，未啊，我而家帮自己壮胆啊， 系嘛？你系咪噶？得唔得噶？我惊你反应唔切， 我都惊啊， 唔系我都惊紧，因 为是我专登反应慢啊嘛。 系我已经我开始咧近呢几次玩奔波 back to back 尝试下再挑战得自己再极限啲，就系以前咧， 你试下最后三秒先谂一只歌啦，咁咪咁样极限啦， 谂得切都稳， 劲过你玩滑板喺 X game 方面呢个重点。 咁啊，但系今呢几次系之前都会系咁以待住一啲歌点都攞到出嚟使嘅， 出猫 系啦，少出猫啦，你当 失望。 跟住系啦，所以我决定我而家悔改啊，我觉得玩游戏就要公平。既然我做开题目嗰、那个，我就决定唔可以俾任何框架同埋俾任何准备自己、 啊、 连我自己都系被挑战嘅一部分啦、啊。所以 好啊，好啊，好啊。 咁啊嚟噶咯，开始今日嘅奔波 back to back。中秋节好快就到啦，小明其实心仪咗佢公司嘅小美好耐，佢喺度烦恼紧，到底今个中秋节可以点样约小美出街，应该送啲咩礼物俾小美呢？月饼又怕小美不吃啦，送灯笼好像太幼稚。突然间小明诗兴大发，他拿了一些的纸和一些的墨砚出来，准备提诗给小美。 快破衣做了纸，然后天空便会有一片，让年月张开写满诗。

世跟我走，陪伴我过吻下深秋。你说你是我的一切，你说你是我的安慰，从此也不放手，从此也不再忧，唯独你叫我认真。是你彻底的爱有明天，你是你是我的一切，你是你是我的安慰，求一世牵你手，求一世跟我走，陪伴我过暖夏深秋，你是你是我的一切，你是你是我的安慰，从此也不放手，从此也不再忧，唯独你叫我认真。 有郭富城的《你是我的一切之春眠篇》，礼物准备好了，但是小明在这里想，除了礼物之外，怎样才可以打动到小美和我在中秋节的时候吃下月饼，玩下灯笼，看下月亮呢？他决定唱歌。 月光光照地堂，迷惘里却芬芳，余温不退，人仿佛在这暗房。日光中无止境，重温一波夜，羞愧任性地割伤消磨，失意中跌宕。入秋中已渐凉，怀缅你看天窗，热情突然流过灰暗中，顷刻眼泪已淌。徘徊前面凌晨仍是缺席，热茶映照近方，楼梯也问我为何爱独坐等他访，从未与你试过醉着午餐，夕阳海边叫喊，暮色间我俩于时间漫游，笑笑说想以后长夜与你抱抱，再别要放手，最热切的吻，最好的报酬，无畏惧无顾虑，想与你日光中再聚。 只得一个人。 春中和秋冬， 共你相爱相聚无缺憾。从未与你试过醉着午餐，夕阳海边叫喊。多时间我俩于时间漫游，笑笑说想以后。 听过一铺清唱同张俊桥的月光之约。小明心想加埋啲歌声点啦。的确小美都係俾佢感动到嘅。而小美见到小明嘅诚意嘅时候有少少手震一震。佢有啲紧张，因为佢话诗我就唔识写啦。不过我即唱歌俾你听嘅。 自那天起写不出半首诗。留下到处一张张废纸，是我不沾，发现文不太乱，零落破碎，一想起你便断，唯求用这首歌唱出一种结束。如旋律内有雨，那就尽情哭。如文字会生花，也许明天会花开遍地。枯萎那个无谓再目送。 带嚟有薛凯琪的自化，听到小美去用这一首歌曲回应她，小明心里面知道有一个答案了，她知道小美已经拒绝了她这个的请求，她已经知道在这个这么重要的节日，她将会自己一个在街上面度过。 紧要啦，小明心入边谂，本来呢个节日都唔系为咗庆祝另一半嘅，系同屋企人庆祝先啱噶嘛。 为办法望未说过，二月里这一天预备抽空见我，但我喜欢等，不管最后如何，早清楚他当我什么。这一位早已经预约我，我奉劝他归家等结果，让我这一天竟然和他一起过，亦是坎坷。今晚我爱的人在散心，可惜我太不幸没有份，而他此际可能和情人拥吻。人在兴致我却渐穿心，偏偏爱我的人没有等，仿佛那个丘比特是有心，何解我约的人突然全部都躲开我，揸不出一滴吗？这一位不理睬但就像我喜欢他，是为他不理我，受过几多苦，始终满面长祸，这苦心改变过什么？这一位不够好但爱我，我来生比起他怎算多？若觉得孤单走回头等他亲我，份爱猜错。今晚我爱的人在散心，可惜我太不幸没有份，而他此际可能和情人拥吻。人在轻视我却渐穿心，偏偏爱我的人没有等，仿佛那个丘比特是有心，何解我约的人突然全部都躲开我，揸不出一滴吗？ Twins 的相识情人节，虽然不是情人节，不过小明都感受到淡淡的一些 bittersweet， 不过不紧要啦，这种苦苦地涩涩地的味道是不紧要，因为家里有很多个月饼，回家吃个月饼甜返，那就没事咯。 你记得吗？到底你想怎样？我付出了这么多，得返点什么呢？ 当年你有没有追过节目《青春交响曲》的广播剧《无可奉告》？何嘉丽的歌声，郑丹瑞的旁白，有没有勾起你的回忆？ 这是你爱的控诉，还是爱的最痛？ 逢星期二晚上九点至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音乐情人郑子诚同你回味公共广播九十五年我们的歌。 今日时间差不多，听日同样时间骚动音乐再见，拜拜。